最好咱别住院呐、啊， 嗯， 是不是啊？哎，所以都想通过这次活动呢，打个翻身仗，把那病也治好了，那钱不就省下来了吗？哎，其实我呀，从那农村呐、啊、到医院，最后要到诊所，我目睹了那老慢病的人呐、啊，到最后，就那一体多病。 嗯， 我跟大家说，往往都是三个结果。 嗯， 要么是浑身插满管子的老人， 嗯、 要么就是躺在病榻上孤寡的老人呐、啊。 嗯， 要么呢，要么这个家庭就是债台高筑，甚至是倾家荡产呐、啊。 哎呀，我们付出了这么多，可是等待的我们竟然是这三个结果。 这三个结果，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说没说对你呢？如果我说对了，你说这个家庭是不是蒙上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啊？所以就为了这些呀，作为医者，我发起这次活动，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希望。啊，用老百姓的话说呀，哎呀，这李老师讲的实在，要的效果也实在，所以我真心地说一句话，给自己一次机会吧。哎，咱们最好别做那个浑身插满管子的老人，也别做那个病榻上的孤寡老人呐、啊，那不好过呀，更别做那个倾家荡产的家庭啊，是不是实话呢？所以在此时啊，这秋三月叫治病防病的黄金120天呐、啊， 嗯， 啊，秋老虎啊，啥意思？这个季节是慢性疾病的高发期、加重期、复发期，啊，谁惹的祸？就是那个瘀、那个毒、那个寒，瘀毒寒加重了你的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加重了你的风湿关节病，加重了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啊！所以，我带给大家我的全新的方剂。实现什么呢？强吸收排瘀排寒呐、啊！一开一聚呀、啊，这一内一外强强联合呢。 嗯， 这一强强联合，这就是中医的整体治疗啊！我跟大家说，这次活动的力度叫力度空前，嗯、啊，就是让大家少花钱治大病嘛。 嗯， 你看很多病人因病返贫呐、啊，因病致贫呐、啊。 嗯， 这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呀，所以呀、啊。我反复地叮嘱我的工作人员呐、啊，咱们老百姓那一身的病啊都不容易呀、啊，是吧？不管哪个老百姓打来，咱们能多送就多送， 对，给大家减负了。 这不就是帮助大家少花一点钱，早一点好病吗？第二呢，是全年唯一一次赠送啊，啊，这是我呀不断地琢磨、不断地研发呀琢磨出的内病外治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哎，你看有一个新朋友打电话怎么说？我要三套。工作人员说：“你怎么这么多呀？” 嗯， 你听他怎么说？我自己一个，还要给我那老头子一个， 给老伴儿的， 最后还要给那儿媳妇一个。 嗯， 你看看吧。 嗯， 所以在这里我想说啊，是专人专用的，啊，这也就是呢大家抢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呐。 嗯， 啥意思？就好比呢穿内衣一样，你只能自己穿，是不是？ 嗯。 对，为啥？这也保证效果嘛。 是。 哎，说到这个效果，我告诉大家，那这个内病外治的方法，你用上之后，尤其那大小便把不住门的， 嗯， 用我的话讲叫前门松后门紧呐。啥叫前门松啊？你看他小便一听见自来水， 嗯， 他脱裤子了， 憋不住了。 后门紧呢，七八天、十几天不便。你说你不得脑梗谁得脑梗啊、 嗯、 而用了这内病外治的方法全面改善， 嗯， 那手脚冰凉的更不用说，拉肚子的大肚子变小肚子的大大改善， 嗯， 你这都实实在在的效果呀。还有人问是真的吗？你呀、啊、我就不替你回答了， 嗯， 是吧？这都是实践出真知的，实话实说嘛。所以这强吸收排瘀排寒的效果那真的是很快的 啊， 因为强吸收对谁呢？就是针对你后天之本的脾胃的吸收功能啊。嗯，排瘀呢，心血管、脑血管；排寒呢，哎，就是这个季节加重的风湿骨病啊。哎，很多人他不相信，哎，相不相信不重要啊。哎，不失传统，不失进取，这就是我做事的原则。哎，那句话怎么说？日久见人心，对喽，我不敢 放松懈怠呀、啊。这李老师怎么这么较真儿呢？啊，你这可真是啊！你这么费劲，究竟你为了啥呀？你呀、啊，哎呀，我为了啥？我为了我自己呗。我为了啥？我就是为了我让那么多的老百姓那病让他早一点好。只有这一个原因，我发起这次活动，哎，这也算是我一个小心意吧。 嗯， 哎，你看看吧。 嗯，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一句话呀。 嗯。 啊，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嗯， 啥意思？你想过秋冬，你想顺利的平安过好秋季和冬季啊，你要不把你体内那个淤毒你顺畅的规律的把它清洗干净，我告诉你，你没办法能吸收营养，那里边堵着呢。 对， 你家那仓房里边装满了，你还往里边装，什么结果呀、啊？你装不进去呀、啊！ 垃圾越来越多了， 啊，堵死了。 嗯， 那你那病能不发能不加重吗？所以秋冬季节，我建议大家及时的预防疾病、治疗疾病，哎，用这个内病外治的方法，强吸收、排瘀、排寒的这功效， 嗯， 咱们实现净化血液、排瘀、排寒。 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万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十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三盒桂圆琼玉方剂十盒云南茶，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养生宝典中医的名医一本以及礼品一套，助力秋冬打赢万病攻坚战。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哎呦，李老师啊，想一想我们叔叔阿姨、 嗯、 这么多年治病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嗯， 其实我们买药治病不就是希望这药好使，少遭点罪吗？ 嗯， 其实大家也比较关心李老师这么多年其实治好了很多的患者，能不能也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药对于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来说、 嗯、 在疾病的治疗上到底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疗效呢？ 哎呀，这个药用过的人呐，他尝到甜头的他都知道了。 嗯， 哎呀，这是中医药行业30年来呀迈向了一大步。 嗯， 尤其在前几天的医师节上，我也获得了一些表彰，但这些都不重要、 嗯、 重要的是就是要让老百姓早一天真正受益。你看一说到这剂改，剂改的原因和目的是啥呀？让良药不再苦口啊，大家是不是都说了真好喝呀？ 嗯， 这是一。第二呢，避免了那药难和刺激呀、啊、而且还找不准病根儿啊，而且还常年依赖呀、啊、对不对？最终呢咱实现药效倍增啊。 嗯， 35.7斤出1斤呐、啊。 是35.7斤、 哎、 那得是一大车。 嗯、对喽。 然后就出1斤那么点儿。 浓缩。 精华。 哎，药量大、 嗯、 药劲儿足。 嗯。 你看看吧。哎，这不就减少大家的负担了吗？这不就实现了咱们这次活动的目的吗？啊，所以开脾胃开血脉，血脉一开是不是不堵了？啊，不堵了，秋冬季节还加重吗？还得脑梗心梗吗？哎呦，一说到脑梗心梗啊，哎，我有个同学，他老爹姓高、 嗯、 而且呢曾经是啊嗯、对外贸易的一个厂长。 嗯， 当年刚69岁嘛。他的特点呢什么？左撇子。 哦， 一身的病，但是最主要的什么呢？高血压。 嗯， 20多年了，怎么治？和大家一样，就吃药控制呗。 降压药。 他什么症状？脑袋瓜沉，太阳穴疼，而且头皮发紧。用他的话说呀，他跟我说，我最严重的就是一到秋天，这胳膊麻的就受不了。 啊、 嗯、啊！ 有特定的时期，秋天。 哎，对， 而且呢他的血压低压高， 嗯， 高压多少啊？150-160，低压呢110-120。 有这意味着什么呀？ 哎呀，这心脏呗、 哦、 啊，所以呢后来长期高血压控制控制没控制住，脑出血了。 嗯， 发生在哪一年？2001年。2001年他的老伴儿啊刚走了一个月， 哎呦 啊，巧不巧刚走一个月、 嗯、 他就脑出血了。 这可能也是情绪心理上受到打击了。 哎呀没错呀，这个大家都容易理解、 嗯、 这不事件吗？啊，那个走了那个心里怎么想啊？嗯，所以他就留下了一身的后遗症嘛。什么后遗症？坐不住。 嗯， 坐着那儿就像不倒翁似的，哎，就慢慢的哎就倒过去了。 嗯 啊，而且呢嘴也歪了，流口水，偶尔呢用人搀着能走几步，必须搀着，而且那脚啊那就不是自己的了。用我的话说呢，那胳膊跨筐了，脚就拖地了，你看吗？而且从医院回来之后啊，哎，仍然是那吃饭喝水呀、啊、左边进是右边出啊，哎，左撇子吗？那左撇子不能用，用右撇子吧。右撇子呢拿那饭碗呢摇来摇去的，哎呀，有的时候咬碗上了，有的时候咬米饭上了，这一咬呢，这米饭鼻子也是，眼睛也是，嘴巴也是，下巴也是。 哎呦，这生活怎么过？老伴走了没有人照顾他，他自己又是这样的情况、 嗯、没错啊。结果我这同学就找到我了嘛， 嗯、 哎、不知道通过谁，很长时间没联系了，哎，就通过别人找到我，哎，那就用吧。结果后来这老爷子呢就告诉他儿子了，热乎了。 嗯， 哪儿热乎了？原来那脚冰凉冰凉的 啊， 就那脚啊，这手还好，就那脚是吧，没知觉，掐一把呀，你还抠一把捏一把没知觉，现在捏一把，哎，知道往回缩了， 有血液循环好了。 你看你有没有那凉啊？ 嗯， 这就是排寒排瘀吗？在他这体现不就排寒了吗？哎，一段时间以后呢腿有知觉了。 嗯， 哎，你再摸一摸掐一掐，哎，他知道了，用那眼神他看你。哎，后来呢，哎，这一天比一天有状态有精神，慢慢怎么样，自己从床边，哎，喂喂动动站起来了。 哎呦， 你看看，再后来呢不但能站住了啊，那一只脚迈出去，另一只脚跟上了， 有能走路了。 哎呦，一天能走10步8步的、 嗯、 再后来一天能走30几步。 哎呦， 一天比一天多， 很大的进步。 哎呦，那同学和他家那保姆和他本人呐、啊，哎呦，我去的时候那一看，那呦喂，那开心的不得了、啊、 以前坐不住像不倒翁一样，现在 哎这能走一几步了，哎，10几米30几步了吗？ 嗯嗯， 你看看，尤其有的时候从他家那一楼哈、啊、出来之后，哎，自己甩的甩的走，我还看他背影，哎呀，这不就能自理了吗？ 是， 对不对呀？你上洗手间自己能擦屁股了， 嗯， 你还要求什么呀？而且说呢，排便特别痛快 啊、 哦！我一直说呀，大便要痛快，你即便得了脑梗、脑出血，你不会二次复发， 嗯， 哎，你血压也不会忽高忽低，你看看吧，尤其他那低压高，后来呢，低压。降到多少大家猜？90-85， 接近正常了。 你记住，低压难降啊。 是， 哎，有的人联合用药低压也不降、 嗯、 而且吃的心脏直突突啊。还有呢，排尿，那脑出血的病人排尿呢，这茶叶色，茶叶色呀像酱油似的，为啥？那都瘀呀、啊、那都是寒邪呀，说那都是油柳的，那不都排出来了吗？哎呀，后来说可能吃了一顿能吃10个饺子呢。 有， 你看看， 能吃。 所以大家看一看，这高肠炸，这高血压，和那个大家不一样吗？不就是平时控制吗？控制几年下来， 嗯， 家里再有点事儿，就没想到，是吧？就脑出血，就中风了，是吧？那遭那罪还用我说吗？这就是诸多高血压案例的一个代表。我想说什么？很多病都是由小到大，由轻到重，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嗯， 那么如果你今天听到了我这样的一个知识点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提前一点做工作呢？少遭罪，少花钱呢？少走冤枉路呢？ 嗯， 这就要说到核心的话题了。吃了那么多药，为啥没效？他没找对根儿啊。 就这么简单，一开一句，是吧？该开的开了，该聚的聚了。就好比呢，夏天你家窗户门必须要打开，冬天必须要关门。你要过去那窗户，我小的时候我记得，不但关窗关门，还得溜窗户缝呢。 留点缝。 你对不对？你得溜缝啊。 嗯。 把那缝都得粘的，是吧？水泄不通啊。那冬天冷，你就得关门，这就叫聚精元。夏天你就得开门，内外畅通。 是。 在人体当中不也一样吗？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精元，一开一聚，你就实现了慢病的康复吗？对不对？ 嗯。 哎，所以呀，这个康复来源于什么呢？还是那句话，技改之后的药钻新剂型，药量大，药劲足，口感良好，药性平和。 嗯。 针对这药性平和，我多说几句。平和啊，药性平和不对呀、啊，不就是药三分毒，怎么还平和呢？啊，你记住，这叫中药技改之后的新剂型，你千万别不相信科学。 而且在这次活动当中，李老师还为大家赠送了茶和书、这也是大家特别想得到的。 哎呀，这书我说了啊，很多老人家也都非常啊想进步， 想学习， 想学知识， 是， 还想学功法，这回你拿着手学吧，你方便了，有的人打个电话都不愿意打呀，你看这活动都来了，然后还不问呢，人家的书都订好了，你还不着急呢，是不是啊？ 对， 哎，又送你书，又送你茶，目的是啥呢？我这个人呢，都知道我实在，对吧？我告诉你，实在就是一种责任，对吗？你常听我节目的人，他都知道，我这人不会说别的，有一说一，啊，而且呢，效果也是有一说一，啊，我常说一句话，一句老话，啊，锣鼓听声，你说话听音儿，哎，你效果好不好，你自己去听，啊，自己去认可。明白了吗？所以呀，咱们活动啊，明天就开始了。 是。 哎，那些积极分子的人家早就有了计划了。 嗯。 那么我昨天也说了，你要是智者呢，你一定能创造机会和把握机会。 对。 哎，你要弱者呢，那就是坐等机会。 嗯。 是这样吧？所以，哎呀，对，还有一点，这个内病外治的方法，我刚才说了。一定是专人专用。 哦，就是不可以。 哎呀，老同用三天，老伴用两天，不可以的啊！专人专用，为啥呢？你吃药，你吃三天，你给别人吃，你停了，对不对呀、我告诉你，导致的结果就是白吃。专人专用，为了保证的是外治法的功效。 哦，明白。 没错吧？哎，而且有的人，我告诉你，他开小差了，他吃药他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这个可不行，要坚持。 那天一位老姐姐说嘛，哎呀，对，一个说我吃半块效果就非常好，你看看吧。还有的说呢，哎呦，我这吃上几天我就有事儿了，我就停了，你看看吧。就这些啊，你不说我也知道。大家一定记住，干什么事你得常在行，你得坚持一个行字，否则一定是一事无成。所以呀，数量就那么多，实话实说，我就是把这些宝贝药送给那些需要的人啊。哎，最终呢，哎，你积极一点，你先定，哎，你就先得了。 好，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健康行动已经全面开始，希望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活动力度空前，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机会。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十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三盒桂圆琼玉方剂，十盒云南茶， 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养生宝典中医的名医一本，以及礼品一套，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我之前呢有一个患者啊，姓王，叫王宝生。这个老哥哥当时啊68岁，而且还是医学院的一个退休老教授。哎呀，用他的话说呀，以前工作忙啊，没白天带黑天，所以有的时候啊对自己的身体啊就不是很注意。哎，一来二去呢，就在2015年就得了脑梗了。啊，得脑梗怎么办呢？一开始在省二院呢住院治疗了半个多月。出院之后呢，又在家呢输液输了半个多月。可以说回家以后呢，真的是严格按照医嘱啊，不该吃的不吃，不该做的不做。医院开的药呢也从来没间断过，而且呢定期的输液治疗，所以方方面面呢从来就没耽搁过，而且包括呢好朋友送的礼品，儿子买的补品啊，该吃的都吃了，该用的也用了。可是2016年就没想到怎么了，又中风了。哎呀，这回中风啊，那真的是就差点没夺去他的命啊。抢救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出院之后怎么样呢？哎呀，就落下了右侧半身不遂，这胳膊腿都不能动弹了，也不好使唤了啊，每天都是头晕啊，迷糊啊，恶心啊，就这些。尤其他那大便7-8天一次，而且解一次大便那可是费了大劲儿的，而且每一次都得是老伴帮忙啊，帮帮揉揉肚子，敲敲后背，实在弄不下来还得用手帮忙。而且他呢，说话也说不清楚，别人也听不懂。时间一长呢，干脆我也不说了，说了反正大家也听不明白，一边说一边比划的，到最后你说人长期不说话会怎么样呢？那就乱想吧，想什么？什么事儿不开心想什么事儿，看什么都不顺眼，所以呢就经常性地去发脾气呀，说呢，那碗筷不知道砸了多少，扔了多少次。为啥呀？说到底不就是，根本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说到这儿啊，我想说，你想，一个活蹦乱跳的人，一下就不能动，不能跳了。你说他会怎么样啊？他接受不了啊，你换成谁他也接受不了啊，是不是？所以在一次无意当中就听到了我的节目，听着听着呢就特别的信服，是吧？说我说的过去和他一样，我说的事儿呢，他特别的认同，所以就用上了咱们的方剂了。用了几天呢？3天，他那大便就下来了，而且特别的臭。这大便一下来呢，胃口还好了，你看看他能不开心吗？又服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又有新的收获，睡眠还改善了。你看看这睡眠一改善，大便也下来了，慢慢他就试着动一动吧，能慢慢的挪2步了，到春节的时候呢，走路都不歪了，能走稳了，这敢想象吗？所以他呀自从用了这方剂以后呢，到现在呢，大便下来了，能排了，睡眠足了，而且不但能走几步了，而且还不歪了。你想想啊，更让他高兴的是他还有糖尿病眼病，模糊看不清，现在也清亮多了。你的眼睛都清亮了，你糖尿病足啊，糖尿病的心脑肾呢，是不是这些并发症都能避免呢？经过了这么一遭啊，他真的体会到了， 这健康啊，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啊。用他的话说，为啥不试一试？为啥不早一点试试这全新的方剂呢？为啥非要等，等中风了再去试呢？你看，这不就应了我那句话吗？你可以不听，可以不信呢，你不可以不试一试，就这么一试，哎，这位老教授真的就获得了大健康了。这个健康一收获，是不是就可以享受晚年的幸福快乐的生活呢？您说对吗？话说回来啊，我发起这次活动啊，就是为了帮助啊更多的人摆脱疾病，走向健康啊，尽早尽快地用上好国药啊，能在秋冬季节避免老慢病的高发和加重。所以啊，帮扶补助活动就是让大家吃药少花钱，实惠多力度大，名额有限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哎，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 嗯，所以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十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三盒桂圆琼玉方剂，十盒云南茶；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养生宝典中医的名医一本以及礼品一套，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回来，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哎，林老师你好。 你好。 哎，我听你的节目听了20多天了。 哦，哎呦，没少听。 我很敬重你的为人。 哎呦。 我是锦州的一个82岁老太太。 哎呦，82了。 哎，我是天天听你节目。 啊。 哎，我想求助你呀、啊，我家老爷子啊，那个，吞咽功能不好，就是他是脑血栓后遗症。 哦呦。 他已经卧床2年了。 哎呦，卧床2年了。 啊，对。 呵。 他是在70岁得的，那事儿还行，在、 哎、 10年之内还可以。赶到81岁的时候就犯了一次，现在只因为他弟弟死了，这样的话犯的比较重。 嗯、又一股火。 哎，当时把舌头都抽进去了， 啊！ 哎，硬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现在那个在住院8个月才回家。 哦， 回家以后吧，他现在我想要解决啥呢？ 嗯， 他吞咽不好，喝水就呛。 喝药、喝汤、喝水都困难，是不是啊？ 喝水不行，哎呀，这喝水喝点一点一点的给的，用那个针管一点一点给水喝。 我教你一招啊！ 哎哎， 把那牙签磨钝它。啊，给他实施针灸疗法。 啊、哦， 你教你就会做，不用我做啊。 你告诉我穴位。哎、 你就一扎颊车穴，二扎地仓穴。 哦，颊车地仓。 就这两个，哎，这样西医讲那就是什么呀？那是神经刺激神经，中医讲就是来通他的中黄之脉。 哦哦。 哎，叫咀嚼神经。知道吗、 哦、 哎、哦、有动眼神经，有舌下神经都能刺激到，还有三叉神经、 哦、 你看、 哦、 哎，你就夹车找到地仓，尤其在吃饭前的前10分钟给他刺激5到8分钟、 哦、 哎，这就能缓解他呛食。 我告诉你，有的人呛湿呛不好，呛到肺管就麻烦了。 就是啊。 啊，尤其喂汤、喂水、喂饭的时候，要注意他的头和身子的角度。 嗯嗯。 你喂孩子怎么喂，你就喂他怎么喂。 哦。 知道了，喂孩子怎么喂？是不是抱在怀里成60度角啊？ 哦。 哎，然后我告诉你，你喂那个中黄药砖呢，它是个砖，但是你拿那保温杯一泡，它也变成汤了。 变成汤。 这汤一勺一勺喂，一定要把它头放在你的肘窝，然后这么一勺一勺喂。 哦。 这不就明白了吗？然后喂完之后，摸摸它额头，一口一口喂，趁热下咽，然后呢，让它冒出来，把啥冒出来？把汗冒出来。 哦哦哦。 体感口感舒服感吗？汗冒出来它就舒服了，舒服是啥意思？把那血栓就排出来了，但是得用到疗程。啊。 嗯嗯嗯嗯。哎，我都着急呢。 你看你着急呢，你现在就可以电话报名了啊！ 哎，我得求李老师。 你这是大病重病，怎么用啊？ 哎、 用大疗程啊。 好。 然后还有一个茶，茶什么意思？配合中药药砖同时泡，干啥的？引、 啊、 药归经，见效快。 嗯，好。 明白了吧？ 哎 哎。啊！ 我要本书。 哎呦，对，我忘记说了，一定送你一本。哎啊， 那你说我们家老头不能做咋办呢？我给他做。 对啊、 哦，好，嗯， 然后及时预定，你才能得到书，才能拿到，然后才能按图施工，照本宣科，好不好？ 嗯，另外我还关心病。 哎呦喂，你这还有关心 病？我是那个2015年我做过脑出血手术，但是我们那个没有啥后遗症了、 啊， 有时候头疼。 你这说话挺好的，挺思维挺，你、 哎这个、 挺清晰的。 对，这个我没有啥后遗症。再、 哦、 一个来讲呢，我腿疼、 嗯， 另外还白内障。 我刚想说呀，你要照顾你自己，比照顾他还更关键。你要倒下了，他怎么办？ 我一急眼了，我说你把我也累死了，你就没办法。 那是呗，那你要走了，他就马上了，所以你是关键，知道吗？ 哎，对。 啊，记住我的招、哎、啊，记住我的方法，好不好？ 哎，好嘞。 好了，再见。哎， 我太谢谢你了啊。 哎，没事。 哎、好， 没事。 欢迎你到锦州来做客、啊 哎。好的，上锦州第一个去你家啊。 哎，好。 好嘞，再见。 哎、谢谢你。 再见， 哎、 再见。 好，祝您健 康。再见， 嗯，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啊，李老师您好、 哎、你好你好。 哎，我也是想参加您说的活动啊。 哦，是吗？好啊。 啊， 嗯，对， 还有啥一本书， 哎， 我全要， 哎呦好， 全要， 哎呦好 啊， 你全要啊，全要就全送给你， 谢谢李老师。 嗯嗯， 我吧先把我这个病先简单的跟您说一说， 简单说， 等一会儿， 嗯， 我就赶紧去打去。 对，我李老师不敢说保证你啊， 哎， 哎呀，我现在忙的确实也有点乱，所以大家就管好自己的事儿 啊， 啊， 定好了、 嗯、 你就保证了啊。 啊， 嗯， 我吧，你说这心脏不好， 哎、 冠心病都有10来年 了，嗯， 哎，不光血压高， 哦、 睡觉吧也睡不好， 哦，睡眠也不行， 不行， 哎、 反正成天的吧累得上，哎，乏的可厉害了呢、 哦，能睡上3个小时啊？ 哎呀，3个小时也是迷迷糊糊的， 哎、 也不时上， 睡不踏实、 啊， 你看看。 完了，其实最让我担心的呀，还是我这个眼睛。 这眼睛怎么了？ 你说这眼睛吧，看啥都是不清楚，模模糊糊的、 哦、 啊，就是眼前吧，就还总有那个黑影子、 哎， 就像那个头发丝团似的啊，在眼前就那么晃。 哦， 特别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严重， 总觉得黑蒙蒙的那种感觉。 哎呦，你小心，嗯、这早晨这黑蒙就容易晕倒啊。 啊。 嗯， 完了这眼珠子啊胀得呼的难受， 对， 有时候胀的呀这脑瓜仁都疼。 哦、 啊、完了大夫啊说我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青光眼。 哎呦呦呦 啊，您说我这个视力啊、 嗯、 也不好， 眼神、嗯、 哎，要是见点光亮啥的吧、 嗯、 就淌眼泪。 这眯缝个眼儿，哎呀，那眼泪哗哗的。 哦， 我怕啥呀？ 哦、 我怕看不见呢，瞎了我。 哎，对， 瞎了咋办呢？ 哎，你这个也是大家担心的，很多老人家那眼睛都怕看不见，怎么办呢？看不见怎么办？ 啊、 瞎了怎么办？一样，都一样。嗯。 啊。 嗯。 其实啊，这钱也没少花，就为了治这眼睛啊、 嗯， 花了老多钱了。 嗯。 你说吃不少药， 嗯、怎么样？ 治来治去的。不好， 不好， 越来越厉害了。 哎， 这不是我最近吧？ 哦， 我就听讲课， 哎、 我听到您讲课讲的挺好的。 哦，听懂了。 嗯，啊，说实话， 嗯、 真的，您讲的特别实在。 哎， 我就特别认可您讲那个理念。 哦，哦嗯、 我不是十分懂吧？ 哎呦呦， 说心里话， 嗯， 我就听您讲了。 哎呦，很好， 听懂了、 哦、 啊。 嗯， 所以啊，李老师啊，我现在就特别特别信任您。 哎。 你看今天这不听见活动， 嗯， 我这不赶忙就打。 看看，这是相信了就开始行动了。 啊， 嗯， 我这寻思啊、 嗯， 等着都拿回来以后， 嗯， 用出来有好的那个， 效果 好转了， 对， 我就跟你再把好的消息再给你传过来。 你呀、啊，你要见效了，第一个开心的是你老伴儿，第二个开心的是你儿女，是吧？ 嗯， 哎，最后开心的是一家人，对不对？哎， 是啊， 你记住、 啊、 你只要行动，那你就不白行动，是吧？因为你用功了，用心了，那效果也是用功用心的，是不是啊？ 嗯嗯， 哎， 是啊， 你看看，嗯， 我特别感谢李老师，您研究出来这么好的药，能用上这药治病啊， 嗯， 那就是咱的福， 没错， 真的。谢谢您了，李老师、啊。 哎，不客气啊！你记住，拿回去之后，那书啊，得做，得看 啊 啊！看完之后呢、 啊， 得一步一步照着练，练那股式，尤其那药砖拿回去和那茶一并用开水冲泡 啊, 啊，喝完之后还有一个健康标准 啊, 啊， 就是什么呢？热乎乎、汗津津呐、 啊。哦哦。 哎，哪里热乎？前胸后背热乎， 啊。 啊哎，哪里汗津津呢？额头 啊, 啊，前心呐、啊，后背呀、啊，腰眼子哈，哎、 啊， 包括腋窝下，那老百姓叫胳肢窝，这里都应该有湿乎乎、汗津津的感觉啊。 嗯， 为啥呢？你排出这些臭汗、黏汗、黄汗，就是你、 啊、 让你眼睛看不清、模模糊糊那个玻璃体混浊，叫飞蚊症。 啊， 哎，还有那青光眼、视力不好的、模模糊糊的、见风就淌眼泪的。哎，就把你那些道给通了， 啊， 通了，你的视力就逐渐恢复喽、 啊， 是吧？ 嗯嗯。 哎，疼痛症状就缓解了，胳膊腿就灵活了， 啊、 知道吗？ 哎哎。 哎、 啊， 你就放心用吧啊。 啊，行。 哎， 那我跟你说完了，我就赶紧打电话去了，李老师、啊。 哎，你看， 赶紧打去。 你看还没忘记、啊、是吧？ 那不能忘啊，忘了不就捞不着了吗？ 哦对对对，好。那就不耽误时间了啊！ 啊， 那么再见， 谢谢李老师， 再见，再见啊，再见， 再见， 嗯，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十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三盒桂圆琼玉方剂，十盒云南茶，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养生宝典中医的名医一本以及礼品一套，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这位朋友您好。 哎，您好。 好，你好。 哎，我呀从电台听了你讲课，我都听好长时间了。 哦， 你从大胡子开始跟老师，完又跟那个专家的， 是的。 完了，你讲那些课我都特别爱听。 哎。 天天听，完今天我寻思那个看个问，就你说那个中黄什么酸那个，还有那个书那个，我挺感兴趣的。 哦。 但我呀没有别的毛病。 嗯。 我就想麻烦李老师啊。 嗯。 我也有胆结石，我不想手术。原先你讲过一个老干部啊。 嗯。 你说他治好了，我就想这样呢。 哦。 求求李老师。 嗯。 嗯。 你这个多大年龄了？ 我68，锦州的。 哎呦，那就最好别动刀了 啊！我不想动刀，我都徘徊半年多了。 胆结石几年了？ 胆结石80几年就有点儿，但是没当回事儿。完就这不多少年了吗？ 嗯。 当中时候也吃过点中药，完了就是好像没啥症状，就拉倒了，就停了。 哦。 这十多年也没犯病。 嗯。 也没疼。完最近体检时候发现呢，胆结石。 记住啊，得胆结石的人都什么人得呀？ 哎 啊，都是干部，你是不是领导干部啊？ 当过， 当过吧？ 是是是， 你看看怎么样？ 啊、 为什么呢、 啊？ 你看我总结了三种人、 啊： 家里的主人、单位的头人、 啊、 企业的能人。为什么爱管事儿？所以呀、啊，你就是哎，再细致点说呢，就是爱着急、爱生气、爱发火。 太对了， 对吗？ 对对对，太对了。 你说你爱着急爱生气得来的，我给你个什么方能不让你生气呢？ 我现在就煎了，不咋生气了。 啊、哦、那你怎么学煎的呢？ 就是有毛病不自己气的吗？ 我教你两句话吧。 哎，好。 这两句话啊 很多人受益终生。两招，第一招，不开心的话题马上转移。 啊，不开心转移。 不开心的环境马上撤离、 哦、 一个转移一个撤离，而且前面又叫马上、 哦、 能不能做到就是你的事儿。哎，撤离干啥去呢？我得干点正事儿、干啥？ 武士功法叫进攻功法。 哎，十月太极，你就做十月太极开脾胃呀、啊、你看人一着急一生气能吃下饭吗？ 哦，对呀。 那娃娃一哭都吐出来了， 嗯， 是不是？你成年人一生气就堵在那儿了， 是 是，人人都是。所以你一做十月太极，你看我要教大家把那个气功练好，深吸一口气，缓呼缓吸，这气一通了你就不憋着。我告诉你，很多女性那个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乳腺增生都是气出来的 啊。 你看，所以让你转移啊、撤离干啥，别生气，少生气，让你干正事儿，别干没用的事儿。 说的太对了， 你要这么做，做好了，你的胆结石就避免动刀。 哎呀，是呢。 哎，你看，你一通了，他也通了，他一通了，他就分泌胆汁了，该去胰腺去胰腺，该去胃去胃，该去消化道消化道，然后你大便就成型了。你现在大便成型吗？ 不咋好。 你看看，好也是今天好，明天不好。 基本上是不是好，好时候很少。 你看，我不讲了吗？胆囊炎、胆结石有三连症：口苦、眼干、泡胆便。 对对对， 你叫上火下寒呐、啊， 也的真对呢。 哎，你我会蒙啊？ 不是吗？太对了，你水平高啊！ 哎呀， 下边怕冷，上边怕热。 哎，对，一直在努力，不敢说高。所以， 哎、 还有一招叫什么？叫刀下留胆丸。 啊 啊，嗯，非常简单的，是吧？你要是做了之前的方法，少生气了，马上也做到马上了。说这还不行，还疼。这防风通圣丸， 防风通圣啊， 对， 那还能管胆结石啊？ 哎，你管不管？不管能让你用吗？ 啊， 所以到最后你得实现什么？ 叫天人合一的一开一句，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筋元，一开一句你就实现了慢病的康复吗？ 哦，那我这个药砖啥时候能到我手啊？ 你现在就可以电话报名了。 哎，好 嘞，再见了啊，再见。 太谢谢李老师了啊。 哎，不客气，好了之后再谢吧、 哎、 啊，好。 太谢了，太感谢了。 哎，好的，好的。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电话。 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 喂，你好，李老师吗？ 哎，您请讲啊。 啊，我李老师，我这个今年呢65岁，类风湿有个19年了。 类风湿。 完了是走道猫腰啊，提不起来，一走道就是腰疼。完了是这两个脚啊都变形了，这个正走啊还变形了，左手没变形。那个打前年呢就得一个啥病呢？得一个是类风湿引起的。肺的纤维化咳嗽。 哎呦呦。 完我听你的节目，我刚听。听你的节目，我看这药挺好，我就想跟李老师问问李老师他治不治我这个肺的纤维化呀。 你肺纤维化几年了？ 前年开始得的。 哦，你现在喘气困难吗？ 不困难，就是咳嗽。那个你怎么跟这个干完活了和睡醒一觉他就咣咣咣咳了一顿。 肺纤维化的典型症状呢是咳嗽咳痰，然后呢就上不来气儿，还有呢叫杵状指啊。什么叫杵状指呢？哎呀，就像锤子似的，头大，那手指尖粗。 啊、哦、还没嚼住那个。 你没有那个就说明你这肺纤维化是初期。 啊，对，初期。 对喽，纤维化什么意思呢？我给你做个形容你就明白了。一个塑料布啊放在阳光下晒了10天半个月它会怎么样啊？ 晒干巴了呗。 干巴了，你一动就断了。 啊，对 呀。那你那塑料布还能去盖黄瓜盖角瓜吗？ 啊，都碎了是吧。 对了，一拉就断，一拉就断，甚至不动它就断。 啊。 那你那肺泡呢、啊、就是这个道理。 啊。 人家一吸气呀、啊、那肺泡就张开了。 啊、 一呼气呢那肺泡就收缩了。 啊， 一张一收你就能喘气儿，用我的词儿叫聚精元，精啊，眼睛亮晶晶是吧，哎，这个人这么精神是吧，哎，就这个精才能养肺呀、 啊、 养你的肺泡啊是吧，养肺气怎么养啊，得养肺的母亲叫健脾益肺呀、啊、因为那营养从脾来，那脾胃好你就肺就好，知道吗？所以咱药专就是一开一聚，该开的开，该聚的聚，你就有劲儿了，你就不咳了。你看那个，你再配合着那个肚脐给药的外治法，化瘀排寒的，你那痰呐、啊，痰干啥的？痰能阻碍气血的运行，它不让你喘气儿 啊。 所以你看大家用着药砖排黏汗，那黏汗就是痰， 痰可黏了。 对喽，那就像那个泡泡糖一样，它在你体内呀、啊，它不让气血运行，脑袋瓜就不灵啊。是吧，拿东往西呀、啊、那咱 李老师让我吃一个类风湿能好一点不？ 哎呀，你听没听大家说呀，你看大家用它之后那棍儿都扔了，你说能不能好 啊、 哦、哎，那腿疼的那都变形了啊，棍儿也扔了 啊、哦、那李老师你太好了。 对呀，拿上我送给你的这些宝贝肚脐给药 啊、 哦、然后呢你那肺脏的纤维化就由严重到你现在不严重了，由初期的变为轻微，轻微就变得没有，知道吗？ 啊， 这个类风湿是不能说你全面康复、 啊、 缓解疼痛，不让你变形、 哎、对对对， 不让你沉江，这个是我是有把 我 是有把握的。 没下楼了啊， 哎 啊， 你别加重， 对， 你别住院 啊， 你还不太严重，所以你就有信心就完了，好不好？ 啊， 你就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哎，好了， 好的，再见再见再见。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1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3盒桂圆琼玉方剂，10盒云南茶，